福的日子，但其实我明白，我和从前的我已经分开很远很远。寂寞世界中的两颗心，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，我们相遇相拥，相互猜测怀疑，一边微笑一边流泪。那些激情后的陌生，被利用的信任，你却不爱的心，任性错过的人，伤痕累累才懂，认真我就输了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，有多少无人能懂得不快乐，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。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，有些梦做着做着就醒了，才发现从前